话说啦，咁啊一定就要有火啦，咁啊冇火啊 先可以煮食咧。 我话酒汁阳最啊，最一连火，咁啊阳最咧 就系取呢个火镜啊，即系个取火镜嚟噶。咁啊相传于呢个丙午年，咁啊用呢个五方石咧嚟到炼成噶。咁啊五方石就即时系五金。咁啊我哋中国最初就由呢个燧人氏啊。是钻木取火，咁啊后来进一步咧就用呢个阳燧啊，咁再进一步咧就发明咧系有火啊，或者咧系用石取火，咁啊然后咧加一块纸，咁就可以出火啦。咁啊现在咧就更加发明咩火柴啊、打火机啊，咁啊更加容易咧系取火啊。咁啊，現在話呢個手，佢揸住呢個陽燧啊，響呢個日前嚟嘅求火，即係呢個鏡就響上面，嗰啲艾絨啊，嗰啲艾草就響下邊。咁啊，啲太陽一照，嗰啲熱力發咧，佢就會出火啦。咁啊，既然由呢個火鏡，由太陽，由呢個艾絨啊，咁啊三種和合。先至有呢个火出，就属于呢个因缘所生法。阿难，佢命和合者，此就系按定阿难嘅全执啊。以变咧就向下破斥，就原生之法系无实体性。咁啊，因为阿难说一切世间之法都皆因四大和合法名。咁現在此個火大係由呢個陽燧、艾絨、太陽三者先至發明有火啊！咁如果在你阿難嘅心中嚟諗嚟睇咧，咁就名為叫做和合啦，即係要有陽燧、艾草同埋太陽啊！咁三者和合埋先至生產呢個火出，咁你阿難嘅心裏邊啊！一定説為呢個火咧，就係和合而有。佢話：如我哋與一千二百五十丘就合為一眾啊，此就係舉個例。嗱，好似我佛同埋你阿難，以及常常隨從我嘅一千二百五十個人啊，咁啊，當然和合埋啦，咁啊，成為一個團體啊，成為一個眾人嘅集會咯喎。但是你要知道阿難，他說眾衰就唯一，直接其根本啊，都各各有因，皆有所生，自續名字啊。等於話佢和合之後，咁啊合埋一眾就千幾人咧。但係如果我哋詳細分析下每一個人咧，考究下佢呢個根本，各各各有佢自己嘅身體。呢一千二百五十個人，個個咧有佢出生嘅地方，有佢出生啊呢個姓氏嘅種族，咁啊然後先至可以和合啊成為一眾。咁啊在未和合之前，咁啊個個咧佢都有佢自己嘅身、自己嘅種族、自己嘅名字。嗱，如舍利弗，實婆羅門種啊。咁啊，舍利弗咧，佢个种姓就系婆罗门种姓。咁啊，中国话佢哋圣裔啊，就佢自己继从呢个梵天而生嘅，系呢个清净嘅后裔。咁啊，越嚟嗰个梵字，佢日后修道咧，都想升翻到呢个梵天。佢优留腾罗嘅迦摩波种啊，咁啊，优留腾罗就佢个名啊，迦摩波种就系佢个姓。咁啊，优留腾罗，中国话佢就木加龙，就佢呢个胸前有一个肉高起，个形状咧好似个木瓜人，所以叫佢为木瓜龙。咁啊，迦摩波只闻叫做龟字啊，佢个上祖响山上学道，咁啊道成之日，感灵龟附图应之，咁啊后人咧为记其功，所以立为姓。咁啊，乃是阿难。 叫做巨蚕种性啊，咁啊乃至咧超略之词，还有木莲尊者、须菩提尊者等。咁你阿难系佛嘅弟子，咁啊巨蚕咧就系呢个种性啊。中国话佢哋地罪性啊，亦名佢哋纯属。咁啊，此一段嘅文意就显示，佛以1250，佢未和合之前，就各国有佢自己嘅氏族、种姓、名字。咁啊，然后从每一个单位夹夹埋埋啦，咁啊1250个人，咁啊成为一众。咁啊，未和合时，佛以共1250个人啊。若是话各国佢都未有呢个氏族，又未有种姓啊，又未有呢个名字，等于话佢呢个1250人各国都冇佢自己本身嘅单位啊。你又点样和合成为一众呢？就一定要佢每一个人有佢自己的单位，所谓姓名、种族、出处，然后先至夹埋多人一成一个众。咁啊，若是话说由呢个阳岁、由呢个艾草、由呢个太阳三者和合而有火啊，咁啊，原则此三样事情，佢在未和合之前，咁啊，应该各国有其根本。咁啊，然后先至可以说为啊和合呢三样嚟生出个火。咁啊，如果呢个三种嘢啊，所谓阳岁、艾勇同埋太阳，你都寻唔到佢呢个根本啊，你就点可说为啊和合而生火咧？咁啊，阿难，咁啊，若火性就因和合有。此一句就按定佢个情质，话阿难啊，如果你讲呢个火相啊，系因呢个和合而有嘅，就匕首执镜就依日求火，呢、这个人嘅手咧执持呢个火镜啊，响呢个日下嚟到求火，咁啊此火就为从镜中而出，就为从嗌出，就为从日出，咁啊呢三个为字咧。都是个问题。咁首先研究啊，呢个镜同埋呢个艾草呢个日，佢个来处啊，站唔站得住？咁然后先至好说佢咧和合而生火。咁啊，若是话呢个镜、艾草、日啊，都三处都求佢无所从来，都亦无所去啦。咁啊，点样可以和合而生火咧？就等于话你阿难。一切法是和合嘛，同呢种道理咧就不能正。所谓若日出者，所谓自能消与手中之难，去来处林木就应皆受焚啊。不如果你阿难话嗰啲火系从呢个太阳呢个日出处而来嘅，但系呢个太阳呢个日头咧就响好高嘅，响呢个上方。咁啊，佢个来处就好远啦。咁啊，如果个日咧能够生呢个火，呢个火咧从呢个日而生啊而来啊，咁啊呢个太阳能够远来烧你手中嘅艾草啊，咁啊呢个太阳所生嗰啲火咧，所经过嘅地方，所有嗰啲树木，嗰啲丛林。都应该俾佢烧晒先至系，咁啊先就可以说嗰啲火咧从呢个日来。但系现今不然啊，所有嗰啲树木丛林唔单话未曾烧去啊，而且仲系清清脆脆啊，连一点烧窿嘅相都冇。就系我哋现在个奇婆树林啊，亦都依然存在。咁你说呢个火从日来呢个道理就成咯、哦。咁话若镜中出，就自能于镜；出如于艾，镜何不用？于汝手中，不相无以相，云何用半？咁啊，如果话呢个火系从呢个火镜而出嘅，咁啊，火从火镜出啦， 就能够消灭呢个手中嗰啲艾绒、嗰啲艾草啊。咁啊，说明呢个镜里边就藏有火啦。咁啊，应该在先咧，就要消融咗你呢个镜。咁你啲火从呢个镜出啊嘛，然后先至烧嗰啲艾草啊嘛。咁啊，应该先咧就消融咗你个镜先至对。但系现今不然，唔单话呢个镜啊唔会被呢个火烧融，而你个手拿住呢个镜啊，一啲热象都冇啊，何况话烧融咗？咁你说嗰啲火从呢个镜出嘅道理又不成咯、啊？咁啊，若生冤啊，个火色一镜光明相接，然后火生。咁啊，如果话呢啲火系从嗰啲艾草嗰处生出来嘅，咁啊，嗰啲艾草能够自己生火啊，咁佢哋应该时时出火，有艾草嘅地方就有火出，咁就唔需要假直啊上方嘅太阳啊，以防下方呢个镜光，要两者相合，然后先至出火，就应该嗰啲艾草啊，时时刻刻分分秒秒啊。都處處出火先至啱，但係現今不然，呢、這個艾草根本就冇火出，就一定要啊，藉著呢上空嘅日光，以降啊呢、這個下方呢、這個鏡光和啊，先至有呢個火生。咁啊，説呢個火從呢個艾草生嘅道理，咁就唔成啦嘛。咁啊，向下佛呢就教佢閉觀啦。令佢觀到呢個火大係無所從來，係亦無所去。故為已有閉觀鏡，就因手執，咁咪有其來處啊！呢個鏡，但係日就從天來啊，咁啊呢個日即亦有來處。佢話艾就本地生啊，啲艾草本來就係從呢個地下生出，咁啊不論鏡日艾草。都各有來處啊，但係火從何方就由力而始呢？咁你好啲觀察一下，個火究竟係從邊一個地方啊而來到呢一處呢？咁啊，教佢觀呢個火大啊，唔係從呢個三處而來，咁啊從此就開悟。嗰個日鏡就相與非和非合，咁啊日就係響好高嘅，鏡就係響呢個地下，咁啊彼此相去就好遠，即使要和都和唔上啦，即使要合咁啊亦都合唔埋，咁啊佢就非和非合，咁啊此就恐防阿難咧，咁啊既然因鏡，咁因呢個陽水。因呢个艾草啊，都唔能够生出呢火啦，咁佢就计为呢个日镜和合而生火，所以佛就破斥：日系最高，镜系响低下，彼此相距系好远啊！若天地原格，点可以和？亦点可以合呢？佢就不应火光，无论自有啊！但你亦都唔能夠講話冇因而生喎、哦。咁啊，既然因日、因鏡、因艾草都求火嘅來處尚不可得啊，何況話無因無緣無故啊，咁點會有火出呢？所以話不應火光啊，你唔應當咁樣講話嗰啲火光咧係無因無緣啊而有嘅，話無從而出。咁啊，若是话论呢个世间嘅道理咧，就实实在在啊，所谓日镜艾草三次和合先至有火生。但系现在以呢个第一而第显无生嘅道理，所以说呢个火大唔系从日来，唔系从镜出啊，亦都唔系从呢个艾草生。以上咧就系破佢呢个执着已经。各位以由不知的如来藏中圣火真空，圣空真火，清净本然的周遍世界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阿难， 当知世人一处执，一处火生，满法界执，满世间起，起遍世间都另有方所趁热发现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佢就显理性啦，就系说明呢个火乃系云心之火啊，火即是系心性，就系即空即假即中啊。所以火大咧，就系即而来状，妙真如性。不为以由，实不知以如来状中。性火真空，性空真火，咁此一点就明性具啊，就明是性中具足呢个火大。咁啊，第一句以由不知，就系扎佢个问题，就系佛咧在上文已经为你哋开示所谓万法唯心个道理啊，你现在仲系迷惑而不知，咁啊，所以佛咧就要扎斥咯。所谓如来藏中，咁啊，此个藏性啊，就系众生嘅心中别离。此个藏性啊，乃系众生嘅真心。咁啊，既然系众生嘅真心啊，点解何以啊？佢入唔讲嚟，佢就众生藏啊，而偏偏设为如来藏咧，就因为众生未与此理相应，为佛与佛啊。先至與此理相應啊，所以叫做如來藏啊。啊，咁啊，唔此理啊，咁啊叫做如來物因咧，就唔叫做眾生藏啊。咁啊，亦唔叫做眾生物因啦。咁啊，此個藏性係清淨本然，叫做係如啊。但係因緣之故，循業發現就名為如來。咁啊，空有真續。不离一心就名为在藏啊，咁啊无法而不在其家，我就说佢为嘅中，咁佢就如来藏中。咁啊正火就真空，系话正具之火系清净无相啊，所以佢叫做真空。咁啊正空就真火啊，个藏性虽然一发不立。但是具有这个自性的真火，所谓清净的本源，此一句就明这个藏性之体啊。那么正具的真火，所谓求其形相都了不可得啊，名为叫做清净之体。那么此个理体呢，本来如是啊，所谓有佛出世，无佛出世，都是正相常住。咁就叫做本然，个周遍个法界就显呢个正量啊，显呢个火大，就系藏性所具之法。咁啊，藏性既然周遍一切时处啊，咁啊呢个正具之火大，咁啊业火咧系周遍一切时处。咁啊，以上就显呢个不变之体咧，向下就显呢个随缘之用。我话随众生心就应所知量啊，咁啊众妄性之体，咁啊虽然系不生不灭不变，但系佢有一种作用啊。呢种作用咧就系、是、随呢个众生嘅心量唔同，咁啊应其所知呢个心量唔同啊，循意发现亦都彼此不同。咁啊，若是话除佛个无上众生，究竟呢个悟净之心，系应其所知广大个无限之量啊，咁啊，循其所作非漏非无漏业，咁啊，发现诸佛嘅智慧火，知道呢个三烦恼身啊，系普照法界。若是话除菩萨大度心众生。咁啊，即悟净而迷染之心啊，咁啊，应其所知广大之量，咁啊，循其所作亦有漏，亦无漏业，就发现菩萨嘅智慧火，即系道种智火啊，咁啊，照尽呢个尘沙烦恼身，而照了法界一切诸法啊，种相别相，咁无论痴别相。 咁啊，若是话除呢个二成嘅自利众生啊，即迷染而误净之心，就应其所知嘅广大有限之量，就循其所作嘅无漏业啊，咁发现系一切自火照见思烦恼身，系照呢个真谛理。咁啊，若是话除我哋三界呢个苦恼众生，咁啊，纯是呢个迷染之心啊，去应其所知嘅下劣之量，啊，循其所作有漏业，而发现呢个结火、呢个业火、呢个火报火嘅地狱火，乃至镬汤炉炭啊、羊铜罐口啊、火蛇火狗焚烧众生嘅果报，咁就叫做除众生心。是应所知量啊，不过呢是循业发现。个阿难，个当知世人，就一处执镜，就一处火生啦。如果遍法界执，咁啲火就满世间起啊。咁啊，起遍世间就另有方所，只不过呢是循业发现而已。咁啊，每一个人所做呢个业唔同，所以佢随缘啊而受呢个果报咧，系亦有分别。其实本体咧说明啊系清净极灭，此火大乃自性之火。现在我哋所见唔同，十法啊呢个火大有种种嘅分别。只不过呢个藏性随缘，系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，循业发现而已。佢话世间就无知，就或为因缘及缘性，皆是时心嘅分别制作，但有言说都无实意。咁啊，此一科咧，佢就斥迷惑，就系佛斥九界嘅众生啊，都系文言闷分明。就是迷悟呢就不分明啊，所谓迷闷呢是分化。他说世间无知就是通指九界的众生未曾开佛的知见，未有这个此国智啊，所以他化为因缘及自然性，因为九界的众生未开佛之知见，迷惑这个火大为因缘。更有甚者呢，他计这个火大都为自然啊。那么如是的执着为什么会有呢？我皆是色心的分别制作，都但有言说都无实意。就是说众生但以这个妄想情虑，不以这个智慧来的观察，以妄想分别制作啊，所以说但有因缘自然之说，就都无这个因缘自然的真实之义可凭。那么若是我们发心读此个大佛顶九灵严经，然后好好地是研究此个大佛顶九灵严经，那么悟得万法为心的道理，那就永远啊没有这个因缘自然的气论。咁啊，向系二十五圆通，以呢个乌初失摩尊者悟呢个火大即藏性啊，所以能够化多人心，系净智慧火生大宝严的净无上觉。个阿难，个水性就不定流的无痕，如失罗城、迦毗罗仙、娑迦罗仙及波头摩、波萨多等诸大幻师，就求太阴经利用和幻药，个自诸师等于白宇宙手执光珠，潜越中水，此水就为伏，从珠中出，就空中自有，为从越来。个阿难，佢若从越来的上能远方令珠出水，所经的林木皆应流，个流则何待？方珠所出，就不流明水，非从月降。 佢若从支出，则指之中嘅常应流水啊，个河在中焦，成百月昼。佢若从空生，空性无边，水当无际，从人既天，皆同粗力。个云何复有水落空行？与更细观月从天极，诸因手持成诸水盘嘅本人枯竭。水从何方就留住于此，而诸相远非和非合，不应水经就无穷自有。咁此一段经文呢，就系名藏性积水大性啊。咁啊，藏性具一切法，咁啊水大亦系一切法之一，所以藏性亦都具呢个水大性。咁啊，说明水大无性啊。就以呢个藏性为性，所以藏性即是水大性啊，水性藏性系一性无二性，咁就叫做名藏性即水大性。咁啊又分为两科，分为三科，咁然就第一科咧就叫做破妄执，就因为阿难执呢个世间种种变化。是皆因四大和合法明，咁啊现在明呢个水大非是和合，乃至一切法啦，亦系非和合，说明一切法都系为心本具啊，不能说为叫做因缘，以讲咧系和合。佢话阿难，佢水性就不定，佢流息就无痕啊。就是说这个水性是没有一定的，所谓东引就东流，西引就西流，他说流息就无痕，所谓有业则流，无业则息，那就不是常行的。那此两句经文就通于这个真俗二谛。那么第一句水性不定，就是显这个真谛理啊，就话水性系无性，以呢个藏性就为性啦。咁啊，第二句嘅流息无痕啊，就系显呢个俗谛理啊，就说明呢个藏性有呢个随缘之欲。咁啊，此两句经文呢，既然显呢个真俗不二一心中道之理啊，就系为呢个一科经文嘅总纲。各位二失和成。中国话叫做风德啊，就是佢呢个国家是封于四种德，是波斯匿王呢个王城啊，貂察罗国嘅首都。佢话加皮罗尖，中国话叫做王法啦，译名咧叫做金头，就是呢个外道明帝嘅始祖。梭加罗尖，中国话叫做轮山啊。咁啊，佢依呢个梁山嘅住处咧而立名，咁就叫梭加罗尖及波头摩，同埋中国话叫赤莲花、诃萨多等，中国话叫做池，佢就响呢个池边修道啊，咁啊亦都响呢个池边嚟去入定，咁啊等咧就系等于其他诸仙，仲有好多嘅仙啊。他说诸大就幻师啊，咁啊何以叫做幻师啊？就是以呢个咒功药力，所谓无而不有，就名为叫做幻啊。咁啊，此等仙人，佢得到呢个世间定啊，能够种种变化，佢个寿命有八万劫，咁就名为叫做大幻师。佢求就太阴经啊，求就系求水，太阴就必是系月亮啊，经咧就系呢个月亮所出嘅水，就名为叫做太阴经啊。因为呢个月宫殿系用呢个天水晶宝所成，能够出生呢个清净水。佢话用和就玩弱啊，此就系说明。求太阴经水之所以，即系为呢嘢事干啊？要求呢个太阴经水咧， 上爱来用啊和嗰啲幻药，咁啊等人家服起呢个幻药啊，能够变男成女，或者女变为男啊，或者能治病啊，或者能忍佢呢个身形。咁如果用呢个太阴精水嚟到和呢个幻药咧，咁啊佢呢个幻力就特别强大。佢话自知就知得，以白月咒就手执方珠，成月中嘴。咁啊，珠丝咧就系指以上啊呢个失罗法城刚才所列出咁多个珠丝。咁啊，白月咧，咁啊月亮本来就无黑白嘅，但系人间有日月妖衰微，见到呢个日月有盈亏。咁啊，所以前半月，咁啊嗰个月亮咧渐渐圆满啦，咁就叫做白月。咁啊，到到下半月嗰个月亮咧，佢就渐渐亏损啦。咁啊，既然渐渐亏损啦，个月亮冇咗啦，咁啊，当然亦都冇咗呢个月亮嘅光辉普照啦。所以我就叫佢做黑月。咁啊，尤其是如果在呢个月当中啊。所谓十五六之夜，所谓万里无云，对月白如昼啊，咁我就说佢白如昼。佢手执个方珠，咁啊，此个方珠咧就相传啊，系用以呢个壬子年、壬子月、壬子人用呢个五方石咧组成。咁啊，佢嘅样子就好似个琴渠一样嘅，我哋叫佢取珠水。咁啊，如果你用个盘啊嚟到装住佢，咁啊呢个面咧对住呢个月，咁佢就自自然然咧就会出水噶啦。所以另外佢就成月中水，亦属于因缘所生法。佢话此水就为福啊，从珠中。就空中自有啊，都唯从月来，此就系精烈三处以便咧系破青，就说明呢个水啊系无所从来，都亦无所去啊，显呢个水大咧系无生无灭。佢话阿难，佢话若从月来，就上能远方令珠出水，所经林木皆应吐流。流则何待方珠所出，不流的明水非从月降。咁啊，始终咧呢、这个吐字啊，应该咧系作呢个注字解。嗱，咁啊，如果作呢个吐字解咧，就变成呢个林木啊，咁啊自己会吐水，唔系从月流出啦。所以这个住兔字呢就作住这个留住这个住字这样解。那么阿难他若从月来，这个就安定啊，就说如果那些水呢是从这个月亮那处来的，那么但是月呢就在这个天空的上方啊，是离人间是很远很远啊，高而又高。那么如果那个月所出嚟嗰啲水啊，一定要经过好多个地方，咁啊，然后先至流到啊，注到啊，我哋呢个人间嘅地下呢、这个接水盆之处。所以如果话呢个水啊，从呢个月出，从呢个月来，咁啊，能够远方来到我哋呢个地下呢、这个方珠出水。咁啊，呢个从月来个水啊，佢未曾来到我哋呢个人间之前，佢所经过嗰啲林啊、木啊，都应该要有水咧嚟到驻留。所以话流则何在盘中方珠，然后先至出水啦。咁啊，现在呢个水从月来，但系佢所经嘅林木啊。根本就冇水流住，所以你说嗰啲水啊，从呢个月嗰处出， 当然是无有是处啦。即是说如果那些水从月出，那么能够来到我们人间这个粒方珠，令粒方珠出水，你说它与其中间只有几多个地方的树木流传，何以它们又不见有水出，不见被那些水呢是冲到有这个水流注出来，那么就当然说明那些水就不是从这个月亮那里而出了。所谓若从珠出，所谓则止珠中，就常应流水了，个何在中焦成百宇宙。那么此一句呢，若从珠出就属于安定啊，就话嗰啲水如果系从一方珠而出嘅，咁啊执此粒方珠啊，就应该就无所谓放在边处，就等于话呢粒方珠咧，你放在任何嘅地方啊，都应该系时时有水流出，就唔需要等到啊所谓月嘅中间。咁啊，半夜咧，呢、这个月亮圆满，而且咧仲清清明明嗰阵子啊，要用个盆盛住个粒珠，佢先至有水出。但系现今不然，一定啊要在呢个月中，而且啊仲要冇呢个云雾啊，呢、这个月亮圆满清楚，咁啊然后用一个盆。咁啊，沉住个粒方珠啊，咁先至见到有水出。咁啊，说明呢个水咧就唔系从个粒方珠出啦。咁啊，若从得空生，空性就无边，水中无际啊，从人祭天就皆同粗力，就云何复有水陆空行？咁啊，此一时就破呢个水唔系从呢个虚空而生，嗰话若从空生啊，此一句咧就系安定。若果话嗰啲水系从呢个虚空而生嘅，但系空性就无边，水当无际啊，咁啊虚空系无边无际嘅，我哋一眼都望唔尽嘅。嗱，咁啊能生呢个虚空，既然系无边无际啦。咁啊，从空所出嘅水呢，咁啊也应当系无边无际。咁啊，既然无边无际个虚空啊，能够出生无边无际咁多个水啊嘛，咁就变成我哋人间乃至天上啊，都应该尽成杂国啊，成为一个水世界。咁啊，人间天上所有一切。都应该俾嗰啲水咧，系能力啊，就唔应该再有我哋呢个人间所谓水陆空行咧咁清楚。但现今不然，我哋人间啊，唔单话未曾成扎过，未曾俾水淹没啊，而且咧仲见到有低低嘅水，有高高嘅山，有空中嘅飞鸟。有陆地的行人，一切都如常，未曾俾嗰啲水呢系滔滔飘零。咁你说呢个水从呢个无边个虚空而生啊，又点可以成立呢？咁啊，以今嘅帝官，佢越从嘅天敌啊，诸因手持成珠水盘，就本人敷贴。水从何方就留住于此，此就佛命阿难再为审官啊，就欲想令官水咧系来无所从，系去无所至啊，咁啊从此咧就开悟佛话，你阿难咧要好好地第实嚟嘅观察一下，佢话月从就天降啊。咁啊，明呢个月咧就有来处咯，从天而降啊嘛。佢话珠因嘅手持，咁啊，只一粒方珠咧，用手揸住，咁啊，粒方珠就亦有来处啦。佢话成珠水盘，本人敷设啊，呢、这个成方珠 同埋盛水呢个盘啊，系由人咧，本来系由人咧嚟到敷设嚟到摆响，咁啊呢个水盘嚟亦有其来处咯、哦。咁啊原则啊，呢、这个水究竟从何方啊而流注于呢个水盘咧？咁啊，所以佛就教柯南啊，要好好地细观一下。佢话月珠嘅相远，非和非合啊，只就破和合共生。就话呢个月亮就响呢个天上，呢、这个方珠咧就响呢个地下嘅水盘啊。所谓天地的原则，不能说啊，呢、这个月亮同呢个珠咧和合而后出水。他说不应水晶就无从自有啊，只就破非和合，咁啊亦是破无因而生，就说明啊呢啲水因为呢个光珠，因为呢个月亮啊，都尚且求唔到呢个水嘅本性，何况啊无因无故而有水出呢？所以话不应水晶啊，你唔能够咁样讲。哇，呢、这个水晶啊，即系嗰啲清净水啊，系无因无故，系无从自有。你唔应该系咁样讲嘅。佢话以上不知，即如来藏中圣水真空，圣空真水，个清净本源，个周遍法界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。一处执珠就一处水出，遍法界执就满法界生啊！生满世间就宁有方所，循业发现。咁啊，此一波名为佢就显理性啊，就系显呢个水性，即是系藏性。所谓即空即假即中，系原生地理。咁啊，即空故显而来，空而来藏；即假故。就显不空而来状啊，即中道故就显空不空而来状。咁啊，佛话以上不知，不知即系迷，冇呢此国智啊。咁啊，亦即是未曾开佛诸之见。咁啊，唔单阿难唔知啊，九界正凡都亦都唔知。咁啊，就以上不知。咁啊，而来状中。圣水真空，圣空真水啊！因为圣具之水是清净本源，无形无相，我哋叫佢做真空。咁啊，藏性虽清净本源系一法不立，但系佢具足呢个真水啊，咁就叫做圣空，系具足呢个真水。咁啊，初一句。所谓圣水真空，就是名随缘就不变；第二句圣空真水，就是名呢个不变随缘。咁啊，空有不二，就显呢个空不空而来状啊。此两句经文呢，亦系显呢个证据，系为此一波经文嘅总纲。嗰个清净嘅本源，此就显呢个藏性之体啊。咁啊，水性既然即是真空，求呢个来去相都不可得啊。所以水性当体就清净直灭，所以名为佢哋清净本源呢，就系此理本自天然，系不假造作啊。有佛无佛都是如此，咁啊其实本源。咁啊周遍法界，此就显呢个圣量啊，就系既然圣具之水，咁啊藏性咧周遍法界啦，咁啊应该咧呢个藏性本具之水啊，咁啊亦都应该咧系周遍法界，咁啊此而显。呢、这个正量，即系藏性之量，能周遍法界，所以藏性具足嘅水咧，亦都应该啊系周遍法界。